好，欢迎到 Otta Channel 梁爱杰德。 啊，每日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今日2024年6月3日星期一，本来谂住头期 hea 咗佢算数嘅 Sony 发布会相关嘅卡一大抽大，但系都系独立集啦，俾下面人 Sony 啦。 嗱 ，game 就唔系好精彩嘅，不过我好有好多嘢想借题发挥，所以我特登争取，就特登要求去整个专题，先戴个头盔或者讲明唔算整蛊，后边系会提到佢嘅游戏嘅，但系主要未必系佢系讲游戏本身， 游戏完全不重要， 咁样啦。 首先讲咗就系 Sony State of Play， 总之佢啲游戏发布会啦， 大家睇完好多人都讲话就系、是大家最发第一。看完之后我看在 X 里面的发现就是 K-Sony 在 Monty 是客串啊。其次就是 Silent Hill 的女丑那么多的。其三就是什么游戏来的，这三个反应我听到主要是这三个反应而已。 不算非常多啦，十几只 game。但问题就是都有一大惨是你不是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不会提起你有没有兴趣咯。可能有些人会有想玩，但总之我没有兴趣咯。我哋跳过啲冇乜人理嘅嘢，我哋先讲啲有人理嘅嘢先啦。 战神啦、 啊，战神诸神黄昏佢出 PC 版啦，佢之前 PS 独占播之前，我哋之前已经讲过呢个趋势噶啦。以后独占好有机会系主机独占 ，PC 另计，会上 Steam， 会限制 PSN， 一定限。 一定要啊！有冇 PSN 玩得啊？唔使问啊！ 吓而家嗱，讲到明唔算整蛊，咁我自己考虑啦呢啲嘢。 咁就唔理佢啦，跟。 呢个 Silent Hill 嘅二嘅重制版，咁呢个就大家都Konami 到底重制出嚟系咪真系好似隔篱台 keep 咁咧？ 唔系，好平权嘅，平权到爆炸。 即系我先唔讲你啲 SA 执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我唔同你讲嗰啲乜嘢啦。即系你 Konami 你自己有几多斤两，你自己知啦。系仲要系冇个小组嘅情况之下搞嘅重制版，又唔系真系好差嘅，但系做乜你搞到成个包都成咁样嘅咧？即系嗰个感觉啊，我即系睇片嘅咋，我都系咁啊。跟住个制作组嗰边话，唔系啊，系嗰边，佢话嗰边，我唔知系讲边啊。冇 get 到我哋嘅游戏个重点，即系将佢剪成咁嘅样，即系呢个编辑同呢个作者嘅差距啦吓、啊，即系我写完篇文之后，俾编辑改鸠我编成改到个方向错焦晒啊，嗰类嘢，佢大概想讲啲咁嘅嘢啦，唔知道，总之你睇下点啦，我就唔睇好嘅， 出喎 吓，咁啊。第一个有比较有人多人理噶啦，呢、这个真三国无双又出新作了，即系佢 起源啦，新三无双起源，今次就揾原创主角。 自从佢冇再一年一隻之后呢，即系上一次我记得好似系跑地图嗰隻，开放叫做懒系开放世界嗰隻呢，已经系俾人屌到开花啦。今次好似睇起嚟也许未必冇嗰啲咁嘅元素，就应该都吸收到俾人罚嘅教训嘅，应该系咁啦。 原创主角啦，唔理佢啲仔之后有扭面扭个样出嚟啦，咁站都几正常嘅，起码唔系黑人。 系啦，咁啊，仲有啲咩《燕文十六星》嗰啲中国武术嘅你中意啦，再一只无限暖暖即系奇迹暖暖嗰啲 friend 系同一个公司搞出嚟嘅，即系嗰啲就俾啲女玩啦吓，咁啊就剩翻嗰啲就老实讲唔识， 仲加点样就 Monty 咯 ，Monty 放嘢咧，一打开吹下就系、是，咦，除咗多着班之外 ，OK 喎，条女靓、哦，呢个眼镜妹，哇，自从有人话今次 K 身之后。搞到我唔得啦，我嗱一睇见佢就咩 K 身大人啦，嗰把笑声啦， 又未到好似嘅几分似咯，即系 唔系系嗰种就当有人提咗之后咧就回不去了嗰种咯。 咁啊 ，Monty 呢边咧就应该系会继承个风格，系会似翻 Work 嗰边嘅嗰种风格啦。咁啊，再更加强调佢啲互动啊，啲环境改变啊嗰类嘢。咁啊，最重要嘅，大家当然系讲紧系可以换武器啦， 同埋骑马射箭、骑兵箭。 骑乘之前就有噶啦，而家呢次咧，佢系可以将个武器副武器啊，可唔可以咁叫啊？是但啦，第二把武器放喺个宠物上边，你上宠之后就可以即刻换嘢。咁啊，因为之前你都系要拣定某一件武器出场噶嘛。咁而家有两把，咁可以做啲切换啊、应对啊嗰类嘢。 咁啊，啲生態系啊，嗰啲互動啊，嗰啲嘢，佢話佢應該會更加強調呢啲呢類嘢嘅。咁啊，不過就 one hand 我哋唔係好熟嘅，我哋就唔班門弄斧啦，係咁講下你講佢啲資訊就算啦。咁啊， 至於其他嘅， 咁啊，最重點嘅一隻係冇錯，佢係 PS 佢係 PS 5嘅開機碟嗰隻 game，其實係最將佢個手制各種功能演示得最好嘅一隻遊戲，雖然佢一隻開機 game 啦，但佢嘅動作啊嗰類嘢其實係做得相當地唔錯嘅，即係甚至咧對某啲人嚟講啦，你話佢係 Sony 第一方遊戲最勁嗰隻咧，都有人咁樣認，都有認同噶嚇。咁啊，佢嗱今次終於唔係以呢個開機碟隨機附送嘅身份啦，佢係另外做一隻，而且根據見到嘅畫面咧，佢係越嚟越似 Mario。即嗱呢個嗱先講啊，呢個並不是一個唔係話佢抄唔係成啊，係佢因為佢本來咧為咗強調佢唔同嘅按鍵嘅用途啊，佢作為一個示範嘅作品咧，佢嘅動作啊係好豐富好多元嘅，即係我忘記咩係嗰種平台跳躍嘅動作遊戲嗰類，睇下嚟啦，其實係做得唔錯啊，尤其是考慮咧佢当初只开机碟送嘅我妈机嗰只嘅动作都已经相当流畅舒服，即系你玩起嚟啊，个动作、啲平台设计啊嗰类嘢都做得唔错。如果佢正正经经出只 game 咧，应该系会几不得了嘅。所以呢次咧，除咗 Monhun 之外咧，我最留意嘅反而系呢一只。咁啊，当然亦都有啲人系变为。因为唔系个个人都会走去掂嗰嚿嘢，掂你开机嗰个示范单位，即系因为 PlayStation 系每一代，其实每一代都有类似嘅问题嘅。当年就即系 Monkey 什么我唔记咗啦，即系佢系会有啲作品咧系会系 Sony 第一方做出嚟，特别就系为咗演示佢个手制或者系系统嘅唔同去做出嚟嘅游戏嚟噶，每一代都有噶。不过今次 PS 5呢代咧。各方面其实都是相当地不错的。咁呢个就你话系续作又得，你话佢正正嘅做嗰个唔算系真正作品，呢、这个先系真系做出嚟都得。咁即系一个比较特别嘅一只游戏嚟嘅，咁样啦。 好啦，咁其他游戏我都系唔知道嘅，我可以话。 咁剩翻嗰啲咧，如果拣要讲都系读稿嘅啫，咁就算啦。 唔系，就拣嗰啲拣嗰个就系一半系斗阵特工，一半系唔知乜嘢，只只都系差唔多咁样嘅。 因为 Sony 版 Overwatch 啊嘛。 系咯。阿姐姐你咁样噶啦，好啦，咁唔讲佢。 再只 Marvel 乜春嘅是但啦，总之 唔够讲佢啦。 有我费鸠事轻 咗佢， 我费鸠事就咁轻鸠大过算啦。咁啊，唔浪费大家时间。咁啊， 好啦 ，Sony 又有单嘢嘅，咁啊，佢嘅财报。 咁咧就话佢而家咧，咁咧佢话 PS 五就已经累积销售咗5600万部啦。咁每月嘅活跃玩家数同 PS 四一样，都增加4900万人。咁总嚟话四廿四小时即系嗰啲咁嘅勾流嘢啦。咁就話每個玩每平均每個玩家就每喺 PS5 用咗731美元，就相對於PS4 平均580美元多咗好多。咁就就 K 加增長住住佢就加一大約嘢啦。咁就話會繼續佢跨多更多市場跨平台，諸如此類咁吸引人家買機咁樣嘅廢話唔使講啦。咁我講話我嘅睇法就係、是，既然你咁多機賣咗出去啦。点解你仲要跨平台呢？嗱，我嘅情，我嘅讲法就系、是，首先除咗本家游戏同埋佢再独占一年嘅游戏之外，而家包括咗Capcom 又好，私家又好，都基本上就咩同日发售嘅。咁同日发售，我梗系玩 Steam 噶啦。如果即系而你如果独占一年，即系话只 game 佢希望佢嘅谂法就系、是、希望你等唔切只 game 会卖咗 PS 5先，但系。而家都唔买 PS5， 我都唔争就等多一年啦。先咁多 game 玩，你数嚟数去，咪又得嗰，咪又得 F。而家 FF， 而家连 Square Enix 都唔够你啦，要玩跨平台啦，即日过跨平台嗰种啦，唔俾独占啊。咁啊，剩翻咩啫？对鬼话对战啦，只狼都唔系添啊，只狼佢都而家都系即日全球发售啦。即系你数嚟数去，咪佢嗰几只 game， 你有几多 game 你系可以话你俾独占一年啫？咁你得咁少 game。几年先出到一隻 game， 我咪等咯，唔争在咯，都等咗咁耐咯，唔争咁样，我由 F16 或 F 7 Rebirth 咁样，我都唔争在等，我咪等到下年玩咯，我大把 game 玩，多到我玩唔晒，我使乜，特登买部机啫， 就是而家手提电即系嗰啲叫做模拟 Switch 嘅电脑咁流行，几千蚊部，我花多少少钱买部好过啦。即系呢个系我拗晒头，就系点解既然你挂部机咁好卖，搵得咁多钱啦、啊？嗱，至于佢头先话佢服务花费就系多原因，就系、是、PS Plus 咧个月费咧，其实呢个计埋落去嘅，因为好多人系做咩？为咗佢每个送一堆垃圾 game， 咁一路俾 PS Plus 嘅钱。就一路逐住，即系叫做咩？咁逐咗样费取消啦。咁淹下咪条数冇多咯。但我就实际上几多我唔知啊，因为我冇 PS 八噶，我有 PS 三 account， 因为 PS 四年代开咗，但系我系冇俾钱嘅，嗰啲免费仔嚟嘅，我都冇要佢啲咁免费 game。咁呢条数计埋埋收几多就唔知道啦。而我都好肯定包埋就咩咧？如果嗰啲所谓叫做送去跨平台 game 嘅 PS 嘅独占 game。一定系用 PS 八嘅，分钟就要收钱添。有嘅话，而家就唔知啦。 咁啊，佢个数字上咧，就 PS 八就多咗13%，其中最贵嗰只就多咗19%，中间嗰只多咗16%，即系系有成长嘅。咁啊，即系我啊觉得呢个 PS 而家嘅所谓压到对手咧，就全靠同行竞争嘅啫。头先讲 Switch 同佢哋唔系同一个竞争线上面啊。佢系竞争对手 Xbox， 系 Xbox 唔掂， 屌！ 所以你就睇落系 PS 好似好掂咁样。 咩？如果 Xbox 大家讲算罢啦，你讲真就系、是、都冇人玩 Xbox， 你不如买部电脑冇咁嬲。虽然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平平地买部够劲机咧 ，Xbox 几抵玩嘅，但系咁我不如买 Steam 好过。 嗱，我仲要讲清楚啊，佢赢 Xbox 亦都有部分因为。对方根本就他妈的唔在乎主机嘅销量。我好耐之前已经讲过啦，佢系着重于你玩我嘅游戏，而唔系话着重于你买我嘅主机。即系以前我哋主机战个思维系，我有个好大量嘅主机销售数，咁啲厂就无论点你都要过嚟我度卖 game 噶啦。 出 game 然后我收你嘅权利费啊嘛。 然后收权利费啊嘛。 而家 Microsoft 嘅做法就类似 stream 咁样，就系咩咧？我开个平台，你俾我订阅费，俾 Xbox Game Pass， 咁每月收钱。 无论系 Game Pass 又好，无论系收直接卖 game 都好，总之就系、是。我只是作为一个平台，我是抽水的啫。 Stream 模式咯。 即是无论你是用我哪个平台都好，即是有些介乎这个 Spotify 和这个 iTunes 之间咯。 但 Sony 现在似乎就都想走这条路线，但你又你的劲不少。 当年他就靠第三方游戏，即是靠人食靠天食饭就会饿死的。即是一样情况，你咁样睇嚟几远嘅话咧，系搞唔掂，所以嗰两档嘢先咁落力去收购工作室啊，嗰啲成，虽然识埋会有啲消化不良啦吓，咁啊，讲下 Xbox 嗰边啦，咁Xbox 嗰边咧就佢之前收咗呢个 B 社同呢个动视暴雪啦，即系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呢两嚿嘢加埋咧，尤其是后者啦吓。总员工人数咧，系以前 Xbox 游戏人数佢所有工作室加埋嘅三倍。你谂下呢个数，你谂下个收购者，当然你微软成个集团嚟讲，相对于动视暴雪系大好捻多嘅，冇错。咁但系如果你系收完之后系俾 Xbox 管噶嘛，你冇叫佢，你叫佢 Xbox 又好，叫佢咩微软 Microsoft 娱乐又冇咁，我就第一次出 game 嗰部分啦。总之就系、是，咁你但系你净系计嗰部分嘅话咧，其实你系细过对面噶。所以点解佢会搞到动视暴雪收完之后要搞到连呢个暴雪嘉年华都要暂停，就系、是、因为佢变成系一团乱，而且之前我哋都讲过啦，佢裁咗合并之后再裁咗员，跟住后边再裁咗四个工作室，诸如此类。呢、这个佢嘅讲法系话太多，我哋尾大不掉，要好乱，要删紧啲。呢、这个可能系佢不过系一个藉口，但系可能亦都有透露一部分事实嘅，就系、是、你谂下，你一间一百人嘅公司突然间要收购咗个三百人嘅大公司，你谂下你嗰度会几咁混乱成个嘢，咁啊，所以佢会谂有乜嘢工作室可以删咗佢，减低个控制量啊嗰类嘢，其实未必系纯粹藉口嚟，可能系事实嚟嘅，咁我要一个相当长嘅磨合期。唔好话动视暴雪咁乱大，连 B 社佢都未搞掂啊！即系你睇下佢 B 社，佢呢期最亮眼一嚿唔关佢事嘅，系个真人版电影。咁你谂下，即系然后仲要讲紧 Fall 啊，你搞 电影啦，我见好多人都好吸引，即系好多本来唔玩 game 嘅人就咁睇片，当睇片咁睇啊。个世界观，因为我老早知佢讲，我个世界观佢系好正嘅，即系净系靠嗰个世界观建立出嚟嘅故事，就已经打到一大堆人啦。咁你追击嗰啲嘢啦，后边嗰啲嘢啦，咁你唔系应该整只，你唔整只新 game 出嚟都好啊，你即系入边啲嘢都应该有啲咩游戏去同佢，冇噶，你净系话个对应嘅特卖会都好啊，冇乜鸠都冇，好似个真人电影就真人电影，你游戏还游戏，完全冇任何互动嘅， 呢个都唔讲噶啦，其实即系你关于呢样嘢。 喂，大佬，你动画你动画出嗰阵时会出隻游戏出嚟一齐去吸水啊？呢个轻小说嗰啲都成日做啦。大佬，你好似唔做。 喂，佢根本上Microsoft 根本就唔识搞游戏，咁多年嚟佢都仲系咁就咩？ 佢系唔得闲搞啊！而家太乱啦。 唔系，佢系佢咁多年嚟Microsoft 嘅就一个问题。呢个我讲好交叉多年啦，差唔多廿年就系、是、佢根本唔知道咩游戏差系点样。纯粹就以为咩有钱抌落去大捻晒，结果就咩花大钱买落去，讲嘅嘢就系结果搞死咗自己。当然 Xbox 360最红嗰年代，整搞一度系威系世界，结果咪自己玩死咗。就系、是、喺公司里面，佢系好落力想搞嘢，但系对嗰班所谓叫做咩真最高层嗰班大粒佬嚟讲，就系二奶仔，从来就系佢唔在笑，总交咗个钱嚟啦，睇条数啦。佢根本就唔用心，咁你唔用心搞出嚟啲嘢咪咁嘅样咯。而家又重现呢样嘢，就系佢花好多钱买咗好多大公司翻嚟，但系最尾翻咗完全唔知咩用，系完全浪费咗嘅。 即系之前我哋动视部署个专题嗰阵时有提过一样嘢，个有个前提假设，我系承认我个假设系有啲唔系好正确嘅，就系我假设咗呢个 Microsoft 系可以 lead 到动视部署嘅，我系有个咁嘅前提假设嘅。即系毕竟点讲啊？之前睇我谂都冇得更加差啦、嗯。我先讲，我要而家都暂时未系个观定论嘅时候嘅，唔系话佢未死，系讲紧佢都真系啱啱合并啫。你真系唔知佢到底有冇咁嘅能力，因为理论上咧有两种嘅老细系好老细嘅、嗯，一种咧就系佢好有领导能力，知道晒成个方向如何要点样发展，你下面只系做佢旗下嘅嗰只卒，你就冲锋陷阵就得噶啦。你唔需要知咁多嘢嘅，总之阿老顶会话你听前进方向如何，大海航行靠舵手，咁你个舵手真系有舵，咁我有能力嘅话就冇问题嘅。咁另一种都 OK 嘅咧，就系佢就唔会好捏住你嘅，由得你哋发展，咁你都会适当咁俾支援你啊嗰类，你自己发展自行发展嗰类嘢。咁以游戏制作方向嚟讲，后者会比较好啲嘅，但系前者都未必唔得。问题而家 Microsoft 嘅问题就系佢两者嘅缺点兼有，佢既系乜都要管住晒，但系佢又冇咁嘅能力。即系如果佢完全放手俾啲工作室做嘅话咧，未必做得唔好嘅。大家成日讲啦，我哋上次都提过啦，听过啦，最近嘅历史。虽然我对我句听咗冇咗三寸身子系乜嘢，嗱，什么都不是。佢接咗四个工作室，有两个咧都系啲主要人物走 Q 咗噶。即系咁，但系唔计呢啲啦吓。咁你要俾佢自由放任成长，你就自由放任成长，唔好插咁多手落去。我之前有提过，佢唔应该插咁多手落去，你入到啲工作室噶。咁但系佢而家就系、是、你又唔劲，你又冇咁嘅嘢，你有某程度仲衰 Q 过动视部署嗰阵时威沃迪上边一个行外人走去插手，仲衰过佢，因为人哋最少都会睇住个财务报表性，去做嘢，佢唔会干涉佢唔擅长嘅部分，佢擅长嘅部分就系睇钱，咁佢就管你钱，所以会变成而家就系好难搞。尤其是最重要系讲紧你冇能力嘅将你仲要带咁大个 team， 问题就系个 team 大，个 team 越大你越难控制啊嘛，即系你带8000人部队同80000人部队系两回事啊嘛，所以而家佢而家就系陷入呢个问题咯。但系即系嗱，往好处想啦吓，即系乐观咁睇啦。咁如果佢可以重整成功，即系你俾一两年时间佢重整翻啲工作室，唔使上边乜都管，上边冇乜交叉都管住晒。而因为而家中间嗰啲管理层咧系好大嘅真空喺度嘅，喺 Microsoft 入边，即系咧系唔系都有上边有几个管住咧，咁变成下边好乱麻烦。但系佢以佢嘅科层架构嚟讲咧，佢应该要多翻啲中层去，真系去管一两个或者几个小部门咁样嘅工作室啊，嗰啲嘢去嘅人，要佢啲咁嘅人 先可以捏得住咁亂大個嘢，更之後先可以令到你產生到咁多工作咗一齊去話一加等於二嘅效果。而家係衰囂到咧，一加都未必等於二，未必有二添啊！唔好話大於二，即係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就係佢自己本身捏得唔好。咁當然啦，你話佢有啲事情，你唔知邊度挖啲有啲嘢，你挖啲勁嘅人翻嚟唔難嘅，但係要時間咯。 而我真係貫徹以來對依間公司態度就係咩？佢揾乜嘢就都冇用，因為佢高層係咁啊，佢高層都係個衰樣嚟嘅。 呢、這個就即係都係嗰句，全靠同行相托。你只要 PlayStation 依然保持而家咁嘅撲街嘢啦，咁我諗Microsoft 都唔使打得好辛苦嘅啫，因為自己對方會自爆。 好啦，跟住講下啲， 咁我講下佢啲自爆，佢啲自爆嘅嘢咯。咁就呢、這個，我真係冇諗到咧，一隻 game 重製都可以重製出咁多問題出嚟。喺《美術聯盟房二》嘅重製，之前講過延期啦，我哋之前有提過啦。 系咧，佢其实咧，其实应该咁讲咧，佢其实今次重制咧系重制近最近一次嘅重制版本嚟嘅， yeah. 即系已经 cut 咗啲比较国王新衣嗰啲咁嘅骑呢嘢噶啦。 啊，唔系，佢系咁样嘅，而家因为佢重制咗之后，佢系当年啲恶趣味啦，呢、這个真系恶趣味嚟噶嘛。其中一个就是国王的新衣就真系大家都明啦。咁你全年龄 game 嚟噶嘛，大佬。咁唔系全零零啦，总之你唔系十八禁 game 嚟噶嘛，你明？你唔系 L game 嚟噶嘛，咁啊。 总之又唔系十八禁啦，咁你太离谱嘅嘢 cut 咗佢。因为我以前即上一次嗰个版本 Windows 嗰版本我冇玩过，我唔知道啦。因为《美少女梦工场二》咧嘅大特色就咩？好多踩界嘢嘅，因为系 恶搞系啦，唔系 恶搞系啦，即系例如话卖个女去做枪技啊，魔王情妇咁古灵精怪嘢咧，我唔知有冇 cut， 但佢就应该冇讲到嘅，应该就保留咗嘅。但重点就系 PS 4 PS 5版嘅 Peacemaker 重制咧，原作嘅 ending 有两个 cut 咗，包括咗副驾同埋执事驾 cut 咗嘅，仲 cut 埋方空院，即系当年我玩只 game 特色就咩咧？买狂，即系我啲巨星人就话买大量方空院，谷到系咁俾，系咁食俾佢食，为咗佢劲大，大佬嗰啲系咩 咧？还好只系素食上咯， 系咯，唔系放心啦，唔会出现好似天才白雀少女嗰种嘅嘢，嗰种画面嘅。 因为佢只系素食上态啫，而且我谂你行过去某南 B 入边，你又知道其实。嗰當年谷到好恐怖，都唔係好恐怖，所以咁都唔講佢冇喺畫面上顯示你。 唔係啊，唔係依個未算你唔係你依個例子唔好，因為天長埋咗少女阿袁川和由連咗第一話去到而家連咗嘅時候嘅畫面，即係我睇個反應就係、是、你應該睇醫生係嘛？你大成咁嘅樣子，你絕對你個增生情況已經去到一個就係咩？你一定有病嘅。 嗱，個重點係大家都冇咧。就 好地地 相对还好嘅， 但系而家就咩？ 但系咧就系、是、你就系、是、唯独系你冇，咁大家都肯定个凶手系边个啦，又系你桑尼咯。 仲有佢话到明就系咩？因为冇咗，所以延后一个月。咁即系暗言下之就话买 Switch 版啦 ，E game Switch 版，因为 Switch 版，因为 Switch 版你时间拣样，咁一定 Switch 版噶啦，你可以随机玩你依啲咁嘅 game。 Switch 版入边咧都系冇咗国王的新衣，但系其他都仲健在嘅。就唯独系 PS 版冇，咁好明显系 Sony 走出嚟啦。咁而佢后面代表住乜嘢？我觉得呢个先恐怖。嗱，首先我要法律上嘅小知识，提一提先啦。喺法律上咧，养父系唔可以同养女结婚嘅，哪怕佢哋冇血缘。呢、這个啊， 咁游戏， 我知。总之， 法律同埋就系佢入面现实世界，你我啊。 我知道，但系总之我要先提一提，因为好多人都话，佢哋都话冇血缘关系冇用嘅，冇血缘关系都系 伦理问题， 唔应该系有呢个伦理问题嚟嘅。毕竟你以父女相称之后咧，然后再结婚咧，系多少都有啲问题，所以呢一个咧都还好少少啊。我觉得比较大问题系另外两个及反应其后嘅嘢。咁又有我喺 Twitter 度见到有人喺度拗。都有人话呢个到底系啲左仔定嗰啲右仔搞出嚟嘅，因为左右都有各有理由去揿呢啲嘢嘅。我先讲右嗰边点解会揿啊？因为就系啲保守派啊，俾啲同咸嘢相关嘅嘢，佢哋都唔得啦。咁所以佢哋有理由去揿嘅，但系呢、這个就好、那个脉络上面咧比较倾向似系左派搞出嚟嘅嘢。因为你先讲呢、這个啱啱讲嗰个附加结局会取消，啱啱系啦，其实。同現實法例都有關係嘅，當然我知道 game 係可以犯法嘅，係嘛？咁反映到呢個問題，其實係第二個好比較少人提管家嘅個結婚嘅結局， 因为副驾结局已经是这个Pinsen Mika 的代表特色来的嘛，所以很多人都只是看他。本家那个先是特别是啲左交啦，咁叫佢哋啦，所以会讲嗰啲咩权势性交呢个问题，即系因为佢两个虽然唔系父女，喺法律上系冇问题嘅，但系佢会有个不对等嘅关系，即系佢哋会讲呢啲嘢啊，就系因为吓，因为你佢有即系等佢嗰啲上司同下属， 妖嘥狗气， 所以话呢啲咪就系嗰啲人先讲嘅咯，我哋正正常常嘅人会同你讲法律 ，OK， 正常嘅。即是你话养父女唔应该结婚 ,ok, 正常嘅呢个系一般正常道德我哋现实世界嘅正常道德。但系你同讲管家就系佢哋讲嗰啲嘢另一样就肯定系风控院啦咁嗰啲就肯定系物化女性啦。所以呢件成件事就再结合埋个元凶系 Sony, 大家都知道 Sony 近几年即系几咁俾嗰啲 SAW 乜春到大家早交乜叫到大家先知啊嗰啲势力嘅入侵系几咁严重。所以点解唯独呢次净系佢搞出嚟，就系、是、咁样搞出嚟啦，就系、是、因为佢呢啲咁嘅审查审出嚟。咁但系调翻转 Sweet 咧，而家嘅老人，我知道大家都依然系会记住当年阿鸠鸭老人做响树的时候，仲系鸠鸭老人未系变鸠鸭仙人嗰阵时嘅老人，系基本上系见唔到任何色情元素嘅，唔好话十八禁，连色情元素都基嘅系都好少见嘅，即系忘记嗰个老人咯。老任在这方面其实已经是放宽了非常之多同埋接近是不再管的了。因为以前的老任去管色情呢其实比较接近刚刚讲右派那种保守派那种的作风就是他们觉得教坏细路都毕竟他们比较多的细路仔啦。但是现在他基本上是不讲这件事了。跟规矩来即是你是全零零咪全零零咯，你是十七，你系十七加咪十七加咯，即系佢唔会特别再自己特去限制你，所以先会出现好多喺 Switch 上面见到啲新式游戏，佢都唔管你啦，根本上你攞到分级咪攞咪攞咯，你俾人分到 set 系你嘅事啦，唔关我事，即系佢已经系佢系唔会管呢啲嘢嘅而家，但系佢调翻转老人亦都冇俾冇乜啦吓，最少俾呢类左交文化啦咁样叫啦，去入侵噶嘛，咁所以佢相对嚟讲咧。咁由得你咯，冇所谓。 无论不嬲都唔理你噶，老饮。其实喺一人成日话老饮嘅家庭，其实老饮系最唔理呢样嘢噶。 即系好多人都想将呢个鸠鸭老人年代嘅老饮嘅印象，去到一到到而家就要讲住，就话讲咩好铁腕啊、保守啊，即系唔会教坏细路啊，叫好全年龄健康合法欢啊，我 get 咗个啦。 佢自己啲 game 就嗱，佢自己出啲 game 咧就仍然保持大。第三方厂商基本上你佢系唔多理你嘅，只要唔好太离谱就得噶啦，有你噶啦佢就。 阿聪哥都过咗身啦，大佬，即系唔好再将嗰个阵时嗰个任天堂当成而家任天堂啦。所以佢调翻转佢唔会做呢啲咁嘅限制，我觉得反而系正常。嗱，而且啱啱呢个限制有个，佢唔系一开始就系咁嘅，佢系特登要延期。去制作即是代表住佢係好后期嘅时间先突然间俾某啲人发现咗佢入面嘅内容然后夹硬叫停佢你唔撚改我就唔俾你。所以佢先 PS5 要改要延期。如果唔係你諗下如果係早少少喺佢搞 remake 嗰陣时候就已经俾某啲势力要求你去做咩修改呀。係唔会搞到你本来同步出嘅两个版本变成一个先一个后嘅，好明显系后尾临时有人刹停。个真空大家都系嗰句啦，索尼做就系好天搞个白色软酸代套。你可以话我系唔系入捻咗索尼数，但系我觉得呢个系90%系佢嘅数。我先唔讲佢游戏嘅本身唔应该唔会有唔系呢啲咁嘅嘢嘅。如果系佢一开始已经系咁嘅话咧，你唔会见到而家呢个状况嘅，即系唔会突然间一个版本延期，而且系两个版本唔一样。应该是两个版本都一起不见晒呢啲嘢嘅，即系好似之前 FF 重制版咁样，唔系同佢讲时代唔同咗啦，佢哋都好无奈啦，但系佢哋个你唔会见到喺，你唔会见到佢咁样后面突然间就系为咁样为咗限制而去延期噶嘛，好明显就系有人喺最后关头就嚟验收嗰下先发现，喂，你有啲唔系好好嘅元素，咁你翻去改改佢啦，咁我嗰个好明显就系右我系发行，要么就系你Sony本身。就要求佢呢啲嘢唔可以喺部主机上面出，咁人哋厂系大，人哋主机厂系大晒噶嘛，主机平台要咩就要咩噶啦嘛，咁你咪唯有悉声地气就可以改翻佢咯。 而我嘅总之结论一样就系索尼最大偷天讲完。 即系呢一集都系讲紧呢一大部分系有啲插咗 Microsoft 嘅，但系大部分都系插呢个索尼最大滔天嘅，基本上。 即系再讲佢即系索尼最大滔天，百姓怨声载道啦。讲呢个已经呢、這个呢、這个已经唔系已经唔系叫做笑话，而系现呢啲小妖呢个现实。 即系呢个屈盲人睇偷睇国家秘密都变咗现实啦，诶唔紧要啊。其实咧喺 Sony 嘅发布会入边咧，仲有另一个发布会，但系真系冇人理。 Marvelous， 哇冇人理到。 一间我成日记得佢系专出动画 game 嘅啫，因为依间厂系以出动画 game 几有名嘅，我仲系做游戏杂志编辑外稿嘅时候咧，就出好多动画 game 嘅。咁而家依度都咁佢自己又搞个发布会，虽然我觉得冇人会理会。 咁啊，佢几个重点啦，咁其几只 game 应该直接讲系，即系《牧场物语》《符文功课》都有新作，但系讲啲唔讲啲咁样咯。佢话佢哋喺非常短嘅未来就会同大家再次发布，嗰、那个非常短嘅未来，我估计就系六月中嘅老任发布会咯。 系啦，因为咧 ，Buffers 啲 game 咧系好适合喺Switch 出嘅，因为佢低成本。 亦都出惯喺 Switch 啦， 系啦，平啊嘛，你 Switch game 嗰个开发成本平好乸多咧，唔似你又唔使话咩高，讲真就系啲动画 game 又唔使高画，咩豪华画面，咩 CG 又唔使用 Unreal 嘅，计出系一个得可以随便卖都卖十零廿万只嘅平台噶啦，十零廿万只够噶啦，喺 Switch 里面其实好多 game， 你只要卖咗廿零万只嘅话咧，就回本又得有钱赚噶啦，就已经赚好多只噶啦，即系唔使话去到成几百万只嗰啲咁离谱地步嘅。 牧场物语有两只嘅，即系佢有两只开发中嘅企划啊，佢就系讲其中一只啫。咁啊，另一只系影都冇，一只就讲游铺皮埋，讲啲唔讲啲咁样。佢就同阿真道合作嗰只都有提咗少少嘅，咁但系都系即系唔系好齐嗰啲嘢，即系好似即系佢做啲嗰啲嘅垃垃杂杂嗰啲嘢，你半个钟头你谂下可以讲到几多嘢，即系咁啊。不过就既然佢系同呢个 Sony 发布会同一日讲，我哋 group 埋一齐讲埋啦，唔同 Sony 冇乜关系嘅咁样啦。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嘅专题就呢、这个就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 拜。Bye.